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1年9月26号星期日，农历8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的视频致贺精神。 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揭晓，14位科学家150项成果获奖。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发布，北京位居全球第4。 第24届科博会向公众开放，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额突破352亿元。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完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的视频致贺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充分体现了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对我们是极大鼓舞和鞭策。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致贺精神上来，努力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北京力量。会议强调，要下大力气抓好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加紧制定先行先试改革实施细则和试点方案，推出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措施。会议强调，要全力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好国家实验室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前沿领域再布局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产业领先发展，精准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努力把北京打造成创新创业热土。会议强调，要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发挥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等平台作用，面向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探索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吸引国际科技组织、外资研发机构、跨国公司等在京落地，实施国际联合研究项目，积极参与国际科技规则制定。会议强调，中关村论坛已经成为我国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要精益求精，办好中关村论坛后续活动，推动更多成果落地，坚持常态化办会机制，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提前谋划明年论坛活动，不断提升国际化权威性影响力。 新华社消息，9月24号晚，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论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开幕式。2021中关村论坛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年度主题，重点围绕论坛会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前沿大赛、技术交易、配套活动6大板块，设置60多场活动，同时举办贯穿全年的常态化系列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21中关村论坛昨天召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讲话，并颁发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中关村奖。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中国工程院院长李小红、 中国科协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出席。蔡奇向获得突出贡献中关村奖的邵峰院士及其他获奖者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北京建设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的视频致贺明确提出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这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我们要认真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蔡奇强调，北京是全球科教资源最密集、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要发挥科技智力资源优势，用好重大政策红利，立足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阵地，加紧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加紧制定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实施细则和试点方案，努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全链条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做好服务，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努力打造世界人才高地，欢迎全球创新人才到中国、到北京、到中关村创新创业，演绎精彩创新故事。蔡奇指出，中关村论坛是中国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期待嘉宾朋友们深入参与这个国际科技盛会，充分交流创新思想，探讨前沿科技。陈吉宁致辞说，我们将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加强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全力推进底层技术创新突破，促进科技成果造福人民，围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气候变化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深入推进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持续优化创新服务，努力取得更多高水平创新成果。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9月24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邀请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超弦存储器研究院院长魏少军围绕集成电路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蔡奇指出，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是率先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任务，是解决当前卡脖子问题的突破点，要紧抓赶超窗口期和发展机遇期，打造集设计、制造、装备、材料和应用于一体的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高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蔡奇强调，要举全市之力做大做强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加强前沿关键技术攻关，搭建一批新型自主创新平台，组织一批面向终端应用的关键产品联合开发项目，培育具有先进工艺制造能力的骨干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发展。蔡奇强调，要积极推进集成电路应用场景创新发展，推动集成电路应用于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积极打造国产芯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信创生态，组织实施一批国产芯片应用示范项目。要健全支持集成电路发展的政策体系，扩大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加大对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方面金融支持。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21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昨天在位于顺义区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宣布大会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开幕式。陈吉宁在致辞中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 北京市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和国内外企业机构共同努力下，完成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1.0 阶段建设任务，设立国内第一个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车路协同体系对外服务能力初步实现，头部企业聚集效应显现，自动驾驶产业生态逐步形成。面向未来，北京将结合智慧城市建设部署，以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为依托，打造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竞争力，推进车路协同系统研发迭代，突破底层关键技术，形成车网深度融合的软硬件技术体系，坚持适度超前，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推动相关标准制定推广，抓好数据管理和信息安全，加快路测设施建设改造，推动更大规模网联车辆测试应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陈吉宁说，北京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规划碳中和路线图，构建韧性强、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结合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关键性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建设新能源技术创新发展高地，推进绿色制造和供应链体系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绿色产业集群，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完善服务体系和功能布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推进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促进重点行业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发挥试点示范作用，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形成崇尚环保良好风尚。 中关村论坛新期待。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昨天在2021中关村论坛揭晓，14位科学家150项成果获奖，脑科学、单细胞组学、病毒学等前沿领域涌现出的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始创新成果，将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启新征程。据了解，14位获奖科学家围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获奖成果中，基础研究类获奖成果数量大幅增加，数量占比从 9.7% 提升到 23.3%。 另外，五项涵盖核心技术攻关、重大行业规范、重要科技创新指数的重大成果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发布。其中，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发布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突破500微秒大关，打破了2020年3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组保持的360微秒的世界纪录。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在昨天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现场发布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从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创新生态三个维度来综合评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综合排名前20的城市中，北京仅次于旧金山圣何塞、纽约、伦敦，位列全球第4。评估报告显示，北京创新高地的优势依旧突出，并且在科学中心和创新生态方面进步显著。 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开始到28号对公众开放。本届科博会设置了5个场馆，500多家中外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展示最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大型 CB 正在水平方向旋转，它就是落地七轴医用血管造影系统。这款医疗器械打破了同类产品的国际垄断。北京维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田威介绍说， 心梗啊，脑梗的治疗，包括放支架啊，做这些治疗用的，打破了进口垄断。原来在中国呢，用的全是进口设备，要垄断在三家国际巨头的手里面，定价非常的高，医院采购大概是1400万到1700万左右一台。我们完全自主研发，2020年10月份获得中国的注册证以后啊，进口产品价格拉低了近一半。 它和另外一款介入手术机器人一共拥有100多项国内外专利。 介入手术机器人是国际领先那款产品，做的最好的只有三家，除了维迈医疗，另外两家，一家在美国，一家在法国。我们做的这产品在某些安全性、精准性上还超过了美国和法国的竞争对手。 除了手术机器人，北京婴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台像配眼镜时用于验光的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互动。它能够通过一张视网膜照片提示35种心脑血管内分泌系统在内的健康风险，已经在全国300多家医院应用。还有不少小朋友围观试背一款有趣的悬浮背包。橘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EO 薛庆芳说，他们的初衷是帮助小朋友减轻书包压力。 小朋友现在有很多脊椎侧弯，这个重量可以最高减到87%。 有兴趣的听众网络预约成功后，到海淀公园路西侧展馆参观。 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开始对公众开放。京津冀三省市协同办联合设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区。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前往展区探访，请听报道。 这个模型我是第一次见， 我比较关注这一块，我以前就是搞航天的。 在位于科博会 A4 场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区，一个1:15大小的天宫号空间站模型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天津市发改委京津冀协同办二级调研员王小军介绍说， 这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北京的研发，在天津生产，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的定位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我们天津市的进行了现代1+3+4的产业布局，其中航天航空是我们优势产业，我们将深化了和京津之间的科技创新和研发制造的合作。 作为国家第一个综合类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也在本次展会上设置了展台。这是一个专业产业耦合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现场负责人林才顺说， 我们是围绕在大学里面育种、中心育苗、企业育才和区域育林的一种模式，围绕京津冀这三个地，我们构建了一些技术项目转换，比如磁悬浮分离储能系统，目前总共有171个项目，121个实现了转化，108家高新企业，总共有11个技术是全球里面也是我们独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7年以来，三地在交通、生态、产业协同发展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效。北京市发改委京津冀协同综合处处长周浩表示， 比如说在疏解方面，这7年来呢，我们疏解了一般制造业2800多家，提升物流中心批发市场达到980多家，包括协同创新体的打造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效。比如像北京在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了1600亿元，中关村的企业在天津、河北设立了分支机构9000多家。 2021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大会将持续到本月28号。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逛展发现，今年参展车的品类覆盖工作生活、载人载物各维度，性能上主打安全、舒适、节能，请听报道。 摄像头怎么给数据给你啊？ 我们是可以模拟的。 在展览中心 W4 展馆中，一辆白色和紫色相间的庞然大物吸引了不少游客的视线。订货商张先生经过一番询问后，对这辆无人驾驶卡车的安全系数非常满意。他告诉记者， 他们先进的可能还是定义在干线物流这一块吧，真正要量产落地的话，可能安全性应该是最重要的。 驾驶大型货车人力成本高，危险系数高，因此行业一直面临用工紧缺的窘境。银澈科技市场部经理李杰介绍，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包括算法、软件架构、计算平台、线控底盘在内的全站自研系统， 这次带来的这款卡车环绕车身的三个激光雷达、五个毫米波雷达和七个摄像头协同运行，大大增加了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性。和银澈科技带来的无人驾驶卡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美团带来的摩代20外卖配送车体积小巧，主要在园区、楼宇、公开道路上进行低速即时配送。截至今年9月，已在顺义区实际配送了近10万订单，预计未来3年将在北京实现外卖、买菜、闪送等无人配送服务。美团无人车配送安全管理部负责人于志介绍， 这个车具备着5厘米到150米这个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感知的能力，还有一个360度无死角的环视的摄像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感知周围的障碍物。 节能环保、绿色低碳也是今年参展车的一大亮点。由开云汽车和国家电投联合研发的无人驾驶载氢电池快递车就特别适合区域间快递配送需求。展台负责人介绍， 不需要用那个加氢枪加氢了，直接换气瓶就好了。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昨天举办，44个重点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352亿2300万元，同比增长约6%，再创新高。签约项目囊括电影项目、影视产业基金、电影系列衍生业务等电影产业链各环节。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10天的紧张施工，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工作昨天圆满完成。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和长安街沿线10处主题花坛全都亮相。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6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于飞、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小雨转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内私装地所占位乱象严重，历史旧账和当下困局如何破题？ 车多了以后，有些业主呢就觉得，哎，这我用这个，他就装上地所了。 接速即办升级立法，多位市民来电讲述，市民热线解民忧，迅速高效， 有求必应，人家速度特别快。比如这1、2、3、4，我刚打完，可能就过半个小时，人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北京，停车难已经是许多小区，尤其是老小区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停车位供需矛盾突出。近日，家住在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百如苑小区1期的多位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的停车位严重不足，而小区里的地面停车位许多都被装上了地锁，一些有地锁的停车位还长时间闲置着。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百如苑小区1期2002年前后开始交付使用，此前有车的住户少，小区也没有规划停车位。为了方便管理，物业就在小区的公摊面积上施划停车位，需要车位的业主就向小区物业申请。后来有些车主为了固定车位就装上了地锁，时间一长，装地锁固定车位就成了小区的普遍现象。业主杨先生说， 当时大家申请谁愿意要谁要，但是车多了以后，有些业主呢就觉得，哎，这我用的车位，他就装上地锁了。 业主们认为，既然停车位在小区的公摊面积上，业主们就应该共同使用，不应该用地锁把停车位据为己有。 业主胡先生告诉记者， 固定车位这个锁竖起来的，每天晚上有大概至少30-40个是空着的。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咨询了业委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业主们反映的希望拆除地锁一事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接到来了一个律师，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了，他说把这个意见带到街道，如果说认为这是违法的，那就需要执法拆除。 那街道这边怎么回复呢？ 我现在没有接到呢。 记者将小区安装地锁的问题反映到了小区所属的北京林业大学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啊。先开始他们入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私家车，然后他们车位就固定下来了。业委会正在推这个事儿，包括要建那什么立体停车楼。 记者将居委会工作人员反馈的解决办法转达给了小区的业主们，但业主们认为建立立体停车楼这一解决办法并不可行。业主李先生表示， 就是利用率特别低，而且你买完就是垃圾，一个车位大概是十一万，最后你上面不用的话，它有老化有报废期。 在采访过程中，业主们反复表示，他们还是希望拆除地锁释放停车位。根据此前业委会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又将问题反馈给了学院路街道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会将业主们的意见反馈给上级领导。但截至发稿，业主们表示停车位一事暂时没有新的进展。百如苑小区停车位一事究竟能否妥善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速急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24号获得通过。这次立法不仅巩固了接速急办多年来的工作成果，也进一步夯实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连心桥。有多位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拨打12345市民热线反映的问题都曾被接速急办迅速解决。家住在东城区龙潭街道的李女士对接速急办的工作效率深有感触，尤其是对百姓诉求的迅速反应。 有求必应，人家速度特别快，比如这1234我刚打完，可能就过半个小时人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不仅反应快，解决问题也很及时。此前李女士曾经拨打12345反映过龙潭公园公园门前小商贩的问题，她说接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就出手解决了。 龙潭公园门口卖东西的小商贩什么的，就我们也给他们12345打电话，这个街道的也办得挺快的，然后一会儿就来人就把那小商贩驱赶走了。 市民王女士家住的房屋是土坯房，没有上下水管道，一到下雨屋内就狼狈不堪。自己拨打了12345反映情况，街道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后冒着大雨赶到现场。 下大雨，我立马就打12345，接到电话之后，哎，我们立刻的，哎，穿着雨衣就来。要没有他，我起码上下水我都没有，我的房子塌了，没有他，我们老两口住的地儿都没有。 王女士表示，自己的问题能这么快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2345热线畅通了群众和相关部门之间沟通往来的渠道。 没有这个热线，您说我们上哪说去？跟咱12345一打，12345他就督办，他就能知道这个事儿应该归谁管，单子就下去了。 市民卢女士家在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村2号院，院里有3000多住户，周边却没有回家的公交车。卢女士于是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反映情况。 北京12345非常大的便利呀，像我们以前不知道该跟谁说，可能我们反映了2天吧，就找一些业主代表面谈。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还是挺感动的，业主。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车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中国农业银行全新私人银行品牌伊思行，伊思行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以强大实力为基石，秉承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的稳健风格，助力高净值人群的幸福事业。私人银行选伊思行。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